加油。时间流流的女子，人多流流的爱呀，时间流流的男子，人意流流的秋游。月亮人已流流的秋游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我是刘刚华。刚刚听到的是2004年蔡琴翻唱的《康定情歌》。那么继续呢，我们来听一首2002年的歌。现在呢，低头一族低头党呢越来越多了，因为任何时候呢大家都在玩手机。下面这首2002年的歌呢，如果是真的这个状况下，如果你是低头党低头一族的话，你应该会受不了的。来自陈奕迅的歌，没有手机的日子。 拿着古董的筷子，捕捉生命的文字，剥开烫手的梨子，给你幸福的种子。没有一定的日子，看着你眼睛。没有节目的日子，才是好日子。看着我们的影子，想象未来的孩子，盖个半平的房子，脸孔贴着你鼻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，锁住你脖子。几个日子才能这样子。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，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人娘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不会出乱子、oh yeah、没有手机的日子过这一辈子。手机的日子，锁住你脖子。没有手机的日子，才能这样子。 Alright, 你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。是我牵着手在原始森林的月亮娘子，你是我

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另外一首翻唱歌，这是张学友的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，它是收录在张学友的第一张普通话的专辑当中。不过这张专辑呢，在内地在台湾呢都没有引起非常大的反响。这首歌的原唱是罗大佑，作词作曲同样也是罗大佑。 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，穿过你的心情的我的眼，如此这般的深情又飘逝，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牵着我无助的双手的你的手，照亮我灰暗的双眼的你的眼，如果我们生存的冰冷的世界依然难改变，至少我还拥有你化解冰雪的容颜，我再不需要他们说的诺言，我再不相信他们编的谎言，我再不介意人们要的流言，我知道我们不懂甜言蜜飘逝，转眼成云烟，搞不懂为什么沧海会变成桑田，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。 这是来自张学友在1986年演唱的普通话的歌曲《穿过你的黑发的我的手》，而在此之前呢，张学友演唱了这首歌的粤语版，叫做《轻抚你的脸》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来自1993年方季韦的同名专辑当中的标题歌曲。这首歌呢，虽然没有方季韦的其他歌像《愿苍天变了心》还有《爱情的故事》那么有名，但同样也是玉女方季韦的代表作品之一，叫做《海鸥飞呀飞》。 海鸥飞呀飞到我窗前，带我到天涯海角转一圈，心痛也许就能烟消云散，看得更远。想你也不对，恨你也不对，我的心，我的人，我的爱被你锁着，长发飘呀飘的让风吹，千丝的万缕缠绕在眼前，冬天已经走了，我的春天依然孤单，盼你盼不到，找你找不到，一生几 泪烟消云散，看得更远。盼你盼不到，找你找不到，一生情一段缘，一场梦化作一夜。 怀旧时间即将开始，即将开始。 需要很大的勇气。 是我情非得已。 这里是在路上和你一起分享老歌的留声地带，刚才听到的是来自《流星花园》当中的这首片头曲，是庾澄庆的《情非得已》。而继续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被很多人翻唱过的歌曲，这首歌的原唱是凤飞飞，而我们今天要听到的是张强的翻唱。张强在1987年的首度的翻唱了这首歌曲，今天我们将听到他2001年的重新翻唱。这首歌的名字叫做《潇洒的走》。 昨日的朋友悄悄地离去，就这样无声无息离开你，仿佛在你眼里感到无限的悲戚，好像夜幕层层笼罩你的心。也许你从来不愿告诉我，我也不再想问你为什么。吹得无影又无踪，所以我将会忘记昨夜的你。别说爱情就是你的名和姓，除了感情你都不愿再接近。破碎的心看天地，昨日最新的恋情，所以我将会忘记你的背。 这是来自张强2001年翻唱的《潇洒的走》。《潇洒的走》呢，演唱这首歌的包括像高胜美啊、李玲玉啊等等等等，许多歌手都曾经翻唱过这首歌。在2001年呢，张强试图用比较现代的方式呢，重新的诠释这首歌曲。而下面我们要听到的是跟张强同一时代，甚至比张强呢更早一点点的一位内地的歌手周峰的演唱。周峰呢，下面这首歌曲出自他那张著名的《演之妹》专辑，那张专辑呢基本都是翻唱歌，而且呢都是翻唱外国歌。下面我们要听到的就是周峰翻唱当时欧美一位非常著名的 disco 的巨星戈塞伯的《我爱肖邦》的翻唱。这首歌呢谭咏麟也曾经翻唱过，最著名的就是这首歌的前奏的部分，一起来感受一下周峰演唱的普通话的版本《心里总有你》。这首歌录制于1984年。

继续往前走，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？请你打开电视看看，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勇敢地走下去，我们是不是该知足珍惜一切，就算没有拥有。 周杰伦的《稻香》是来自2008年周杰伦的《摩羯座》专辑当中的一首歌曲，这是典型的周氏风格。接下来是我们今天留声地带的最后一首歌曲，这是来自孟庭苇的1991年的专辑《你看你看月亮的脸》当中的一个爱上浪漫的人。这并不是孟庭苇的第一张个人专辑，但却是他歌唱生涯转折点的一个专辑。今天留声地带就是这样，我是刘刚华，祝福你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 一个爱上浪漫的人，